大落點咧，梅本項呢個讀咗項字。威增修咧係講一般修行人啊，唔明白呢個增修，唔能夠稱聖而修，係執著而去修。但係梅本項咧就單獨指柯能啦。柯能一向多聞，循聲流轉，所以咧就唔能夠成佛。咁啊，法咧係講呢部經咧，就係反聞聞自性。雖然係由而從呢個音聲而入道啊，但係咧就係要明白呢個聞性咧，言通常心真實，依照呢個聞性去修。就不要依照呢個聞色去修啊！我哋每一個見聞覺知都有性同埋色嘅嘛，色咧就係分別嘅，啊呢個性咧就係冇分別嘅。哦，譬如話眼咧睇到嘢，呢個係眼根，我睇到啊，好多人坐喺度，好多係眼根唔係色。我一分別啊，坐喺度啲人咧係男人咧、女人咧。是出家人在家人呢啊，邊個好邊個唔好啊，邊個靚邊個唔靚啊，邊個有錢邊個冇錢，呢個就係眼色。眼色一分別呢就貪啦、愛啦、財啦、作業啦。但眼色哦，大家喺度聽經嘅，唔分別，呢個就係眼根。所以佛呢叫我哋任何一樣嘢呢用根不用色。呢一部經就係叫我哋捨色從根，嗱法咧係為令阿難咧係捨色從根咧，咁然後咧係講呢部經係選擇圓通，從呢個耳門圓通收入，因此咧斥二十五位聖人講呢個圓通，每一個人都可以，任何一個方法都可以修行。但是呢唯有耳門圓通適合阿難，亦即是適合我們娑婆世界的眾生，因為耳門呢是有圓通上心真實，為了顯示這個耳門圓通心真實呢，釋迦牟尼佛就講《楞嚴經》，選擇圓通，令我們這個娑婆世界眾生呢是從這個耳門音聲去修行，去入道。所以这一部经呢最主要的第一就是显这个二内众性的三谛利，其次呢就讲修这个一心三观的共目，即是守楞严大定，再其次呢就是从这个耳门圆通入道成佛，返王归真，是这么多。如果你話講完《楞嚴經》未啊，咁我呢幾句就講完噶啦。哦，OK， 咁啊，第七點嘅因緣咧，就眾惡習，惡嘅習慣每個人都有，係咪？我相信冇任何人話我冇啲習氣嘅喎，我就唔敢話啦，唔知道你哋啦。哦，但係呢度講惡習咧，就係講殺盜淫妄。我哋每個人有生，生做殺盜人，口講妄語兩舌，惡口耳耳，心貪嗔痴。每個人都有呢啲習氣嘅，每個人都有呢個惡習。呢十種惡嘅習慣做點樣啊？就會招致三惡途嘅果報，就會墮落地獄惡鬼出生。如果佛讲呢部经俾我哋听，好呢部经里边讲得好详细，由十集因啊，就招致六交报，因此讲呢部经讲四清净明慧，啊讲不杀、不盗、不淫、不妄语，咁啊令到我哋弃恶从善，超凡入圣，因此要讲呢部经。哦，第八点咧，顺劣习啊，头先嗰个咧就系恶习，属于恶嘅，而家咧 上列集咧就比嘅係惡係劣啲啫，唔夠喎、咁啊，呢個列集又指乜嘢咧？就指我哋急功好利，妄自夸大。每個人都有，你信唔信啊？急功好利，尤其是呢個時代，乜嘢都講快快嚇、後果要快，乜嘢都要快啊！而家用電腦都係快嚇，乜嘢都講功，一有功咧就涉及利噶啦，功利主義咧統治咗呢個世界。乜嘢好多人咧又妄自夸大喎？妄自夸大點樣夸大法咧？咁最慘嘅就係修行人妄自夸大，未得為得，未正為正啊！甚至咧係少少得修行咧，就以為自己正咗聖果。咁嘅時候咧，就大妄已成，會墮落阿鼻地獄。所以佛講呢部經俾我哋聽，講點樣修行，到乜嘢境界係乜嘢境界，一步一步嚟。正所謂步步高升，唔係一步就能達到成佛。講呢部經啊，因為要破除我哋惡劣嘅習慣，唔好妄自誇大嚇，唔好急功好利，慢慢嚟。學法係多生多世嘅事，成佛更加唔係一生一世可以辦得到。我哋要一心心平氣靜，一步一步按部就班去學習，要謙開一啲。呢部經是講55位修行菩提路，每一位是不同的，俾我哋慢慢去修，因此要講呢部經。第九點咧，賣漏無聞啊！呢個漏啊，嚇，呢個漏字咧係有漏無漏嗰個漏，有漏就係漏落呢個世間受呢個生死嘅痛苦。無漏咧就超出呢個世間，賣無漏，賣漏無聞係點講咧？咁賣就迷失，唔明白，唔明白有漏法當為無漏。點解佢唔明白？因為佢冇多聞，孤陋寡聞，唔明白乜嘢叫做有漏，乜嘢叫做無漏嚇。所以咧，佢咧少少修行咧，就以為自己咧證咗聖果啦。嗱，大家都聽過呢個故事，有一個比丘咧係好有心修行，好專一修行，可惜佢唔聽經啊。咁佢一味修，得到初禪，佢以為證咗初果。得到二禪，佢以為證咗二果；得到四禪，佢話我證咗四果啦，咁我唔使修啦。四禪係好輕安、好快樂噶嘛，咁佢以為證咗聖果。呢、這個四禪係唔係無漏呢？唔係，係有漏，仍舊會墮落嘅。佢以為係無漏嘅四果，咁因此咧，佢咧。等到佢享盡天福嘅時候咧，佢後嚟咧又再墮落，再起煩惱，再受生死，咁佢就碰佛啦。佢話佛都呃我嘅，話證咗聖果，證咗四果啊，唔需要再受生死嘛。我而家再入輪迴，佛講大話，一碰佛咧即刻落阿鼻地獄。呢、這個過失係乜嘢咧？係無聞。佢唔肯多聞，唔知道有漏無漏嘅分別係點樣，所以佛咧要講呢部經點樣修行係修到乜嘢境界係證咗聖果係無漏嘅境界，係乜嘢境界咧係有漏嘅境界，所以講得好詳細。講呢部經嚇，第十咧係順邪惑啊，呢一點咧就純粹講修禅定嘅人啦，因為每個修禅定嘅人咧，響定境現前嘅時候咧，都會貪著，一貪著咧就會招呢個魔，呢個魔咧就迷惑咗我哋嘅心性。我哋每個人修行啊， 打坐得到四禅行，或者是破了色音，或者破了是受音、想音，最后在这个色受想行识，最后在行音或者色音里面仲受呢个魔鬼迷惑，你话可唔可惜啊？我哋本嚟系想上升噶嘛，反而下堕，堕为魔鬼见索。咁因此法要讲呢部经，讲五十重音乐啊，俾我哋明白乜嘢境界系真，乜嘢境界系假，乜嘢境界系正，乜嘢境界系邪。咁令到我哋咧系知道进退，唔会堕落。因此有呢种因缘系讲呢一部经。講完啦，呢、这個講呢部經嘅因緣有十種，別嘅因緣有十種，通嘅因緣有五種嚇。咁、其次咧，嗱、響我一開始咧就寫咗係現手中十集點啊。第一點咧就係講教起因緣啦。咁第二點咧就講呢個藏教所涉喎。藏教所涉，我相信咧在現代啊。讲经的法师咧，好少讲呢啲噶啦。你哋都听过好多经，唔知道有冇听过呢啲咧？有冇啊？好少吓，好少啦。啊，咁藏咧都好显浅吓。藏咧系指三藏十二部。啊，你哋话我都识，我听过啦，系咪？三藏啊嘛，经藏、律藏、论藏，我识，系咪啊？我知道大家都好多好多都識嚇，十二部咧就係話法一代士教所講嘅道理，可以分開十二部分嚇，唔係話一本一本經，你話法講嘅經有十二本咁多，唔係咁樣嚇，係一部分一部分，有十二部分咁。咁十二部分，我相信呢個唔需要講啦啩，因為大家都好明白啦，而且。好顯淺嚇，咁啊十二部分係乜嘢咧？咁嗱，呢個已經寫咗出嚟，好詳細啦。咁嗱，唱行係一部分，從眾係一部分，受記係一部分，三個咯喎。唱行、從眾兼受記嚇，孤起係一部分，無問二字舌又係一部分，哦，因緣係一部分。譬如是一部分，本事亦都是一部分，本身是一部分，方讲是一部分，未曾有亦是一部分，论语又是一部分，咁样总共共成呢十二部，长行从藏兼受记，孤起无慢而自是，因缘譬如及本事。本身方廣未曾有，論語共成十二部。哦，我好簡單咁介紹下，長行係乜嘢咧？嗱，呢個唔係長行啊嚇，唔係長期喺度行啊嚇，係長行，一行一行就係指每一部經一行一行咁讀，大家好明白啦。OK， 咁。經咧，每部經咧有幾多卷、幾多版，呢啲都係行。哦，從眾咧就係經裏邊啊，係有四個字一解一句，或者五個字一句、六個字一句、七個字一句、八個字一句、十個字一句都有。係四句為一解，從眾係咩意思咧？將呢個解義咧重複將呢個長文裏邊所講嘅再講一次咁。哦，咁即係等於。詩歌咁啦，即係等於《金剛經》裏邊，一切有為法，而夢幻泡影，而路亦而電，應作而是功，呢啲咪從眾咯，係嘛？但係呢個係孤起眾喎，係咪啊？跟呢部呢一種，咁啊呢部經裏邊啊，真性有為空，現身故而幻，咁啊總之係好似詩歌咁念呢啲叫從眾嚇。我而家要開廢車。第三咧講受記，記咧有善記有惡記。哦，法為弟子話：你修咗乜嘢善事，你將來會升天，你將來會成佛，你將來成咩聖果？呢個係善記。哦，如果你做咗惡事咧，將來會落地獄，呢個係惡記。OK， 即係等於啊琉璃王知識種，大家都知道呢個故事噶啦。釋迦牟尼佛記佢七日裏邊當墮地獄，呢個係惡記嚇。咁啊，呢本經流通梵咧話：若有眾生能誦此經，能持此咒，以我廣説，窮劫不盡，依我現教而教行道啊，即成菩提，無復魔業啊！呢個係善記哦。咁第四咧，孤喜，孤喜係咩？係一個偈頌嚟嘅，喺唱腔裏邊講過嘅，再用偈頌嚟講叫做從眾。但是在我唱文里面未讲过的，突然间呢是用一首偈来讲这些意思呢，就叫做孤喜众、啊。第五种呢叫做无闻而自说。很多经就是有因有缘，有人问提出问题，所以发言后讲，好像金刚经须菩提提出问题、啊、然后佛先讲这部经。但是弥陀经呢没有人提出问题的，佛自己讲。因为点解咧？因为呢个问呢一部经啊系好重要嘅，但系每个人都冇智慧唔及啊，冇办法提出问题，非讲不可。法咧就自己咧无问而自说啦。咁啊因缘咧就系讲有因有缘，系有善嘅因缘，有恶嘅因缘吓。讲到善恶因缘咧，就有好多古仔讲噶啦。但如果讲古仔咧，我谂呢部经就要讲三年啊。不是两年啊，咁古仔就善我唔讲啦。咁啊，善因缘咧就系讲好嘅故事咯，善有善报咯；恶因缘咧就恶有恶报咯，系嘛？就系讲呢啲《阿含经》里边最多呢啲讲呢啲故事吓。咁因第四第六种系因缘，第啊因缘有两种啊，一种咧就系讲善恶因缘啦。第二種因緣就是講這個因緣，一切法由因緣而生、啊、怎樣因緣而生呢？聽著，上品十善的因緣呢做什麼？升天、哦、下品十善的因緣呢做什麼？做阿修羅。中品十善的因緣做什麼？做人。我們做人都挺好的、啊，實際上咧，在講學法嚟講咧，做人最好，因為點解天上太快樂啦，唔肯去修行，地獄太痛苦啦，唔能夠修行，畜生太蠢啊，唔懂得修行，只有人道咧，又有苦又有樂。快乐的时候又会想到修行，痛苦的时候更加会想到修行。印度呢是 有智慧又可以见法闻法，所以人生最好，人生能得，法法能闻。恭喜各位，人生又能得了，法法又闻了。这样下面那两句怎样说、啊、我不记得了。人生能得，法法能闻，点啊？今生不向此生道啊，更待何时到此生啊 ？OK， 又有呢个人生咧，要把握人生去修行，去度自己。OK， 呢个就系上品十善，上中下十善就仲三善道，上中下十恶咧就落三恶道。以苦集滅道的因緣就聲聞，以順觀逆觀十二因緣就成這個辟支法，以修六道聞行的因緣就做菩薩，以聞法為心，心外無法，法外無心，這樣去修行就成佛。所以一切都是因緣、哦、一切不能夠超出因緣。因此法咧係講十法界都係因緣生嘅，咁呢一種咧就同外道唔同啦，以因緣嚟係分別係正法係邪法。如果話一切都係自然嘅冇因冇果嘅咧，呢、這個就係邪事。如果以一切都係因緣生，有善因有善果，惡因有惡果，呢、這個就係正法，就係、是、法法。咁啊，佛經裏邊好多呢啲經講呢啲。 第七種咧，譬如因為法法好高深，如果唔借用世根嘅譬如嚟講咧，咁啊好能明白。所以法講經咧，好多經典裏邊都有好多種譬如嚇，《華嚴經》係以呢個虛空譬如法嘅身嚇。这一部经呢也以这个空花水叶譬如这个世界、很多都是讲因、譬如法华经里面的譬如还多，有三车的譬如，有狂子的譬如，都是用这个譬如来讲法华。第八就本善，本门的事迹好像金刚明经里面，大家有没有读过金刚明经啊？金刚明经里面讲这个流水长者子、这个就是讲释迦牟尼佛本身的故事、又讲舍身济饿苦，都是讲佛本身的故事、这个本事本身呢、第八就是本事，第九就是本身，本身就是说佛和他的 弟子、本来因地中曾经生响何处，曾经做过乜嘢人、即系等于呢部经里边，舍利弗尊者话：我旷劫来啊，心见清净，二时受生，而行何失，世出世间种种变化，一见即通，莫无障碍。须菩提尊者也话：我旷劫来心得无碍，自益受生，而行何失？初在母胎，即知空寂啊！呢啲就系讲本身嘅事。方广咧，方就系教导众生嘅方便，广就系佛所证嘅道理。本经二十五圣所讲嘅法门咧，就系自行嘅方便。公世音菩萨三十二应教导众生，就教导化他嘅方便。本经所显的三二类藏性呢，含套十开的方法呢，就是广的意思。含套十开，即是说自己的法性呢，是视旷三世，横遍十方，含套十开，这个就是讲广的道理。未曾有呢，即是说法说法之前呢，放光圆睡，大家未见过的事。放光现瑞是属于事上，是未曾有的事。这部经所讲的二类藏性、一心三态的道理是未曾有的道理。这部经所讲、一无颠，一无颠现宝王刹、座未曾来展第法轮，这些是未曾有的用。体和用都是一向人哋唔知道嘅，而家法做出嚟讲出嚟，大家先知道，叫做未曾有，得未曾有。譬如话我讲个故事，好好听嘅，你以前未听过嘅，你就觉得，哎，我未听过啊，得未曾有，明唔明啊？法讲嘅说法咧，高深微妙，系从嚟未听过嘅，叫做未曾有。第十二咧系论语，论语就系、是。法和外道辩驳是论语，法和弟子讲道理又是论语。这一部经很多地方法和阿难和富流罗是辩驳，都是属于论语、这个叫做藏、讲了藏了。